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Twenty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维尼，我就系超级英雄迷，你知啊？ 感受到，我见到你今日戴嗰顶帽都系美国队长嗰个盾牌，就知道啦。 系啊，但我发现咧，而家都几多女仔中意 superheroes 题材嘅作品。嗱、哦，无论系电影，甚至乎可能系讲紧以往女仔好似好少接触嘅一啲嘅漫画，而家都我身边有一啲嘅女仔朋友会问我多啲嘅、哦，甚至乎有啲咧摘起上嚟啦。佢本身唔系。摘嘅，但系突然间摘起上嚟咧，佢会自己可能喺坊间去搜寻，真系一啲 hard copy 嘅漫画嚟睇。 哇！咁呢啲真系大客，同埋真系会认真研究呢、這、一个即系 superhero 呢一个超级英雄嘅一啲故事嘅。 系，我谂其中一个原因都系因为而家你见到超级英雄咧，都唔系净系男性专利噶啦，有啲题材咧都系以女性为主啊，尤其是最近呢个 Captain Marvel。上咗之后咧，我睇到个广告咧，我觉得真系好得意，因为咧佢个广告入面咧就系、是、其实系卖 Captain Marvel 嘅一啲嘅产品嘅。 系 咁，大家都知咧 Captain Marvel 佢系可以只手射啲激光出嚟噶嘛。咁当然嗰件玩具就唔可以射激光嘅，但系佢嗰个玩具嘅设计咧就系、是、类似系 Captain Marvel 嗰个护腕， 嗯， 跟住好似唔知会闪灯又成咁样。个广告咧其实系好似我哋以前咧吓、啊、由七八十年代或打后咧。咁你枕住都可能喺电视会见到啲广告啊，系嗰啲男仔用嗰啲蒙面超人变身腰带又好啊，系啦，咁就即带住嗰啲嘅装备啊，即好似 腰带 咁样噶嘛，系啦，就算唔系腰带，可能而家都有噶，你见可能美国一啲嘅玩具公司佢出嘅 Captain America 又或者 Iron Man 咧，通常嗰啲盾啊，或者嗰、那个机甲手咧，咁可以射啲嘢出嚟噶嘛，咁啊广告咧以往就呢一啲咁嘅题材都系以男仔为主啊，咁啊忽然之间我睇到嗰个 Captain Marvel 嗰个 product 嘅广告咧，你会见到一个女仔，以往通常嗰啲玩具都系可能玩下 play 到啊，即系整下泥胶啊，煮下饭仔咁，突然间变咗系好似好男仔。玩嗰啲嘢，但系换晒系女仔去做咧，咁成件事我觉得好有新鲜感啊！ 其实都系，因为可能谂紧即系而家呢一代嘅小朋友咧，即尤其是女性咧，即系追嘅话，个个都系我要变成 Elsa， 我要做公主。咁但系咧，有呢、這、一个即系Marvel 队长嘅出现啦，再加埋之前有个神奇女侠啦，其实我谂对于一个超级英雄嘅形象，可能会唔去净系男士嘅专利、嗯，尤其是好似你头先所讲咁，例如。何飞凤佢本身都系即系 Iron Man 嘅粉丝，直头要嗌佢做老公咁滞咁样，都知道呢一、這个个演变啦，或者系大家对于超级英雄嘅印象咧，唔单止净系一个超大只嘅男人，我要拯救地球，一只手可以举起成个巴士呢一种，反而系一个比较人性化，甚至系唔需要就算系女性咧都可以为呢一个拯救地球去出一分力咯。 系因为嗱，其实以往大家对于超级英雄嘅印象啦，尤其是我细细个嘅时候都听唔少女仔讲噶啦，佢哋都会话：，都唔知道你哋点解咁中意睇嗱，即系无论系都唔系净系打打杀杀咁简单，即系嗱，唔好净系讲话美国嘅英雄。咁我哋细个成日都睇日本英雄， 咸蛋超人、 咸蛋超人啊、蒙面超人嗰啲噶啦。咁通常咧，我记得嗰阵时候有啲女仔咧，即系佢哋个反应就会觉得，首先就好无聊先啦，其次就觉得咧嗰啲英雄好似好蠢咁样样嘅。 即係做嗰啲嘢呢又好似好低 B， 咁所以呢佢就唔明點解你哋啲男仔鍾意睇啲咁低 B 嘅嘢㗎，即係我一定會有一個嘅怪獸走出嚟，跟住後尾有個超人就變身啦，又要同佢冇一輪咁樣，如果以鹹蛋超人為例嘅話， 一定要冇兩分幾鐘，跟住臨尾三十秒就要出個絕招射光射飛咗隻怪獸咁樣。 咁呢個套路其實喂會唔會太過重複啊？咁咁再加上就係嗰、那個入面嘅角色哪怕係個英雄又好啊，又或者係佢身邊嗰啲嘅隊友都啦、助手都好啦，都好似冇乜靈覺㗎嘛，即係喂佢哋好真係好唔貼地喎、感覺係。咁嗱，但係你見而家點解咁多尤其是荷里活打造出嚟嘅超級英雄咁討好咁可愛呢？ 嗯， 首先就例如啊頭先你舉例阿馮咁樣，佢鍾意 Iron Man， 其實佢鍾意嘅 Iron Man 呢唔係 Marvel 入面嘅 Iron Man， 佢鍾意嘅係 Robert Downey Jr. 做嘅 Iron Man。 咁、即係其實佢鍾意國偉亮啦，係咪 ？Harry Quark， 你都可以咁講，但佢唔係就係單純鍾意佢外表，係因為的確啊Robert Downey Jr. 做得好好啦，佢真係將 Iron Man 係賦予咗一個嘅新嘅生命，尤其是當你睇佢演繹啊 Tony Stark 呢一個漫畫虛構出嚟嘅人物呢，你會見到雖然佢平時行出嚟嘅感覺好有自信、好自負，甚至乎有啲不可一世，咁但係呢原來喺佢自己潛藏底下呢都會有好多自己都會懷疑自己嘅一面啊，甚至乎佢都有缺乏自信嘅一刻。咁而当中亦都点解大家尤其是女性吓会咁鍾意呢一个角色呢，因为佢叻得嚟，佢又唔系嗰啲好 nerd， 即系我哋用书虫嚟形容，因为佢读书好叻㗎嘛。亦都可以话系一个 scientist， 即系一个科学家。咁但系佢同我哋一如以往认识嘅淨系斋读书好叻嗰啲人嚟话咩教授啊嗰啲唔同啊，佢又唔严肃。佢又好似一個 playboy 花花公子咁樣，講嘢係幽默，但係幽默得嚟呢有少少話又相當之可愛。咁所以先至令到大家係喎，原來一個漫畫出嚟嘅人物，以往我哋睇可能六七十年代你睇嗰啲嘅超級英雄漫畫，你睇嘅時候呢你極其量你就會覺得我、英雄嘅存在係咩呢，拯救人類，有壞人佢哋咪出現囉。咁跟住呢收拾完啲壞人之後呢佢哋就係做返自己正義無恙。咁但係而家你見到嘩其實唔係喎，英雄其實某程度都係我同你，佢都會有自己私心自己軟弱嘅一刻。咁變咗呢一啲位呢令到我哋同呢一啲人物呢稍微拉近咗。 係咁所以呢個我諗都係即係發明呢一批 superhero 超級英雄嘅表表姐即係 Stanley 呢一個我諗係一個幾傑作或者係幾犀利嘅地方，就係佢設計雖然佢哋係超級英雄，但係每個人內心都有自己嘅不安或者自己嘅缺點。例如好似頭先你所講啦 ，Iron Man 佢係勁嘅，又有錢又英俊。又冧到女，咁但係其實佢對於死亡呢樣嘢係好恐懼，因為佢細個嘅時候係俾人綁架咗啦，咁結果呢就令到佢轉轉間就發明咗一套盔甲俾自己，而成為一個 Iron Man。 咁但係佢除咗副盔甲之外，其實佢就係一個好普通嘅肉身，佢唔會好似例如 Captain America 即係美國隊長咁樣，又可以即刻力大無窮，又可以瞬間變身咁樣。佢好需要嗰副盔甲，咁所以其實喺過去嗰幾集嘅 Iron Man 嘅電影入面都係講佢點樣去尋找自己，究竟佢冇咗呢一副盔甲，佢仲係咪一個即係咁厲害、咁超級英雄咧？咁就係講緊呢一啲嘅故事咯。係 咁，所以點解頭先你講起 Stanley 的確嚇？呢一位美国漫画之父啦、大家用美国漫画之父嚟称呼佢真係有缘人，的确喺佢嘅漫画创作入面係打破咗好多框架，亦都有好多大胆嘅尝试。咁头先你讲 Iron Man 呢，另外一个亦都可以话係大家一諗起 Stanley 就必定会諗起呢一个嘅 superhero， 就係呢一个蜘蛛侠啦、Spider-Man 啦。点解要讲 Spider-Man 呢，因为Spider-Man 对于 Stanley 来讲，亦都或者对于当时啊那个时代来讲，这个创作呢可以话是几大胆的一个尝试来的。在那个年代呢，大家想返呢，大部分创作出来的 superheroes 基本上呢都清一色是成年的男人。 啊、 当时呢在那个年代啊，如果是有一些所谓男孩的角色呢，通常他们都是充当住一些助手的位置。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蝙蝠侠 咁佢身邊嘅男孩助手邊嘅咧？ 羅賓 係啦，咁一個僆仔嚟嘅真係。咁而蜘蛛俠當時咧，阿 Stanley 就話：我希望可以寫一個人物係講佢係讀緊書嘅一個學生。當時嚟講即係例如話喺漫畫編輯啊層面去睇嘅話，就會覺得哇得唔得㗎？係，因為首先睇漫畫嗰啲人未必會想睇一個僆仔讀書嘅時候，佢面對嗰啲係困難，因為嗰啲困難未必係 雞毛蒜皮到咧， 未必係我哋日常生活好有共鳴嘅一啲問題嚟㗎嘛。你諗下，你睇 Captain America， 可能佢講緊嘅係即係二戰嘅時候嘅故仔啊，又或者中間佢有一啲外傳故事入邊就係講 Great Depression。一个大萧条时期嘅，咁你睇 Wonder Woman， 咁佢可能佢讲一啲女权嘅嘢，忽然之间你讲紧一个学生哥嘅故事， 读书嘅困难，哇！或者我赚钱赚得咁辛苦，竟然同我讲读书好辛苦，唔系啊嘛？ 或者学校面对嗰啲问题咁样，不外乎都系儿女私情啊、 霸凌啊， 系啦。咁有咩好睇咧？咁但系阿 Stanley 就话唔系咧，你信我啦。咁于是乎佢就真系好大胆就创作咗 Peter Parker 呢一个角色，咁亦都。呢一个角色好明显，历时间证明咗系一个相当之成功嘅角色啊！点解呢个角色会成功呢？转头翻嚟真系可以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首先就讲起 Stanley 创作嘅呢一个 Peter Parker， 即系 Spider-Man 啦。咁Stanley 佢本人自己都讲过嘅，如果真系要喺佢创作咁多个超级英雄人物嚟讲嘅话，佢自己最喜欢嘅咧，都不得不提呢一个蜘蛛侠噶啦。咁点解咁中意蜘蛛侠呢个角色咧？因为以往亦都好似头先我哋有讲过，以往佢创作嘅嗰啲角色咧。系就系好犀利，系就系喺大家心目中咧，佢系已经有既定嗰、那个即系超级英雄嘅形象，英雄就应该系咁噶啦，好似超人咁样样，有光环嘅。 当佢 出嚟嘅时候咧，大家系敬仰佢嘅，佢系离我哋好远嘅，佢系可以解决我哋一般凡人解决唔到嘅问题嘅，呢、个就系超级英雄嘅定位啊嘛。但系 Peter Parker Spider-Man 呢个角色咧，某程度系打破咗呢啲已有嘅既定观念。首先，佢唔系一个成年男人，佢一个男孩喺佢嘅生命入边个阶段咧，佢都仲探索紧。我长大之后我想点，佢都唔知道。甚至乎喺个故事入边，可以俾到 guideline 佢嗰个人，即系佢 uncle， 系 都好快死咗。咁某程度都系因为佢嘅责任嘅缘故，所以佢个 uncle 先至死啊嘛。咁变咗就系佢要背负住一个嘅包袱。我之所以要成为蜘蛛侠，我之所以要保护周围我要保护嘅人，无论我识与唔识都好，点解要保护佢哋呢？系因为我有咁嘅能力。之前就因为我有咁嘅能力，我唔去做呢件事，导致我 uncle 死啊嘛。咁喺呢个咁嘅 message 咧带出嚟嘅情况之下咧，呢、这个故事咧就好贴入我哋自己嘅生活啦。 系， 咁跟住你再睇呢个故仔咧，你再演化落去咧，你会发现系啊，虽然佢只不过系一个学生哥啊，咁但系你都见到后屘 Peter Parker 佢好快就即系出嚟做嘢啦。佢系一个记者嚟嘅，佢某程度咧面对嘅日常生活咧。都同我哋無異，佢同 Tony Stark 唔同 ，Tony Stark 係一個 富二代， 冇錯 ，Captain America 佢係一個軍人，但係 Peter Parker 唔係 ，Peter Parker 咧佢同我同你一樣 要翻工嘅， 係一個普通嘅平民百姓，佢有佢自己經濟嘅壓力，佢有佢自己感情上面嘅煩惱，即係佢同 Mary Jane 有好多時候都係噶，女朋友嬲佢都要諗辦法氹㗎，係咪？女朋友都係會同佢分手，分手之後佢都照樣係傷心難過嘅。呢一啲佢經歷緊嘅事咧，慢慢就會同讀者咧建立咗一啲好深厚嘅關係同埋共鳴啊。咁所以慢慢我哋睇嘅時候就會覺得，哦，原來呢一個英雄係啊，佢會戴上面具，佢係換上佢嗰套嘅蜘蛛俠衫，佢真係會出去幫人去拯救人。但係原來好多問題，佢都仲係要面對，佢唔係全部問題都解決得到 嘅。係，咁所以其實喺蜘蛛俠嘅呢一套電影入邊有一個好即係經典嘅金句咧，就係、是、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其實後面咧仲有一句就係、是、呢、這個對佢嚟講係一個恩賜。 刺，但亦都系一个助咒。即系对于佢嚟讲，佢虽然系有呢一个能力啊，但系佢唔系想心甘情愿想去做。所以其实唔一定话所有嘅即系 superhero 嘅超级英雄都会有佢正面嘅时间，冇可能24小时都话啊、哦，我要拯救地球，我要造福世界，我要点点点一。直要去犧牲自己去幫人，所以其實呢一個 Spider-Man 呢個角色其實好特別嘅，就係佢會即係反思下，其實我自己係咪真係咁想做呢一個超級英雄去救人呢？亦都係咪24小時我一定要保持住呢一個正能量，我一定要奉獻自己去救人？尤其是好似你頭先所講，佢因為自己嘅能力係間接令到自己嘅 uncle 過身，所以每個 superhero 其實本身都會有佢自己嘅一啲黑暗面啊，或者一啲不安啊，咁呢一个都系令到呢一个 Spider-Man 嘅角色可以变得更加立体，亦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 啊。我觉得近年尤其是咧，大家就讲多咗个动机咯，即系好坦白，我例如我问阿 Winnie 啊，假设你有一个超级嘅能力吓、啊，哪怕你系隐形又好啊、飞天又好啊、力大无穷又好啊咁。当你发现自己有呢个能力，我假设你会打算用嘅， 系 你会打算用喺好个方面，定系唔好个方面呢？ 嗱，其实一开始咧，未必会用喺好嘅方面，因为当做咗咁多年正常人嘅时候，突然间有异能、哦，正，即系尤其是如果我系大雄嘅话，即系突然间有个隐身能力咧，就真系会偷睇静香冲凉嘅一啲咁嘅坏谂头咧，系真系会有嘅。咁当然其实都会跟翻，即系都会因应翻个时间，即系例如有需要嘅时候，你就系可能唯有你得呢一个能力去拯救呢一个局面，即系咁啱，哇！有个巴士跌落嚟，得你呢一个能力去拯救呢一场车祸，你唔系唔去救啊嘛？咁就 又或者 咁样， 我再褪后问一步， 系 如果我唔系用好与坏、善与恶去 define 嗰样嘢，我系用嘅就系话，你会用呢个能力去帮自己做事啊，定系为大众服务？即系嗱，假设你力大无穷啊嘛，又或者你可能有飞天嘅能力啦，呢、这、一个能力呢，你会攞嚟就係作为一个嘅公益啊、服务啊，定係纯粹就係我用呢种能力去搵钱啦，唔係做坏事嘅，但係我淨係帮我自己，得你想搵我帮你搬嘢俾钱囉，唔会免费帮你做㗎， 两秒帮你送到。 係啦，咁你会点样去揀呢？呢一个呢就係一个好有趣嘅设定啦。点解呢？因为喺以前嘅英雄，佢哋创造出嚟呢，佢哋仿佛就係前设咗佢哋一定係会保护人类拯救地球，係冇乜特别一个嘅动机嘅。咁而近年就係点解话呢一啲嘅英雄立体咗呢，就係因为好多嘅作者都会諗，喂，佢冇理由有能力我就义无反顾一定要帮人。係的确有人可能呢作咗精忠报国四个字嘅背脊嗰度的确可能会有嘅。即係我觉得我爱国嘅心就係咁澎湃㗎啦。的确可能会有，但係唔会系大部分㗎嘛。即係当我有咁嘅能力嘅时候，可能大部分人都会直接諗，喂，咁我一定攞呢一个能力去为自己做事啊，就算我唔系搵钱都好，我都冇必要无端端为一个三唔识七嘅人去付出㗎嘛，系咪？即係你话系喺条街我撞到嘅话，咁我帮佢冇问题。系咪？即系恻隐之心到人皆有 ,ok? 咁但係而家你讲嘅唔系喎，全天候好似蜘蛛侠嗰啲呢系开晒下警察频道呢，啊边度有罪案发生呢，工都唔返，嘢都唔做，直接就破去破面罪行喎。 有冇可能啊？ 点解呢？呢个可以转头返嚟再细探讨一下嘅。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首先就讲起啦，尤其近年呢一啲嘅漫画创作呢，真係一啲嘅编剧啦，又或者係作故事嗰位嘅朋友啦，个作家啦，咁都会喺嗰个角色设计层面上面会諗多一步。一个英雄会去帮人，佢点解会有嗰个使命感，一个好大嘅原因係因为佢有某个动机。头先我哋讲过蜘蛛侠佢有佢嘅动机，係因为佢有一个惨痛嘅经历。同样地蝙蝠侠都有佢嘅动机。以前嘅蝙蝠侠呢 你会睇得出呢佢都有个动机，但係你睇佢嗰个漫画嗰个风格嘅套路呢唔係特别係好刻化佢嘅过去嘅。但係其实蝙蝠侠呢一个嘅人物呢本身佢嘅内在係可以几黑暗下。 嗯。 咁亦都係因为咁，所以佢之后成为蝙蝠侠，点解佢会有时候用一啲好极端嘅手法去打击罪犯呢？咁係有某个原因，係因为佢惨痛嘅过去，佢阿爸阿妈就係死于罪犯之下嘛。咁而当时仲係年少嘅佢，佢会觉得好无力好无助，当时冇人可以帮到佢。唯一可以帮到佢嘅就係只有自己。所以当佢长大之后，佢咪立志要成为呢一个嘅蝙蝠侠囉。而家你就会见到啦，某程度嚟讲，你话 Tony Stark 佢后尾之所以做 Iron Man 去帮人，某程度佢喺嗰个故事入面，你话睇电影又好啊，你睇漫画又好啊，而家近年都多咗好多啦，即係都会讲緊嘅就係话佢之所以係做呢一啲保卫地球保护人类嘅事情係有某个原因。而你再深化去睇嘅话呢，你会见到喺漫画入面嘅设定呢，纵然係讲緊正义都好啊，都会有唔同嘅立场嘅。即係好似例如话之前睇 DC 嘅话,Batman vs. Superman 啦，蝙蝠侠对呢一个嘅 超人 啦，佢哋两个都系正义嘅代表啊！咁但系对于打击罪恶嗰个手法，佢哋两个系唔认同对方嘅。 系 咁又或者再者就系讲喺 Marvel 嘅漫画世界入边有呢个 Civil War 啦，即系英雄都有可能唔同嘅立场啦。我之前都喺节目边曾经讲过 Civil War 吓 Iron Man 打 Captain America，Iron Man 又试过打 Captain Marvel， 即系所以你都见到喂，大家都系正义嗰边噶啦。咁但系都可能会有对立嘅一刻。咁所以你会见到今时今日咧好多。即系已经唔再系以前嗰种黑与白嘅处理啊，中间有好多位，其实已经讲紧嘅系超越咗对与错，可能从唔同嘅立场去睇多啲咯，系。 系啊，咁所以其实喺美国咧都有个学者咧都有即系分析过呢一啲嘅超级英雄嘅形成嘅过程咧，都会有一个套路嘅，就系发现到咧，原来佢呢一啲嘅英雄咧号召出嚟之前咧，佢先会有一个可能系舒适嘅地方，例如系Superman 咁样，咁可能本身佢一个普通嘅记者，咁然后咧佢为咗即系要保卫呢个地球咧，就要冲出自己即系原本一个普通嘅身份啦，去拯救呢个地球，等人哋知道佢嘅身份啦。咁当然喺即系一路上咧，佢会遇到一啲同伴啊、导师啊，即系例如Spider-Man， 佢会遇到个 uncle 咧，会俾一啲指引佢，令到明白哦，原来一个超级英雄系一个点样嘅一个角色啦。咁再加埋一啲挑战啊、诱惑啊，会令到佢会吓、啊，究竟我应该咁样做系啱定错啦？因为作为一个超级英雄，佢有嘅系异能，有嘅可以即系战胜咗大部分人嘅能力，咁但係佢点样去控制呢？其实係好睇佢自己，呢一啲都系种种嘅诱惑。咁当经过咗呢一啲嘅试炼啊、试探之后呢，就会有一个觉悟啦，即係知道哦，原来作为一个超级英雄最重要嘅除咗系控制自己嘅能力之外，仲要系控制自己嘅内心，咁最尾先至真真正正成为一个超级英雄。咁呢一个套路其实都结合到唔同类型嘅超级英雄啊，真系。 系咁的确，我觉得今时今日，如果你睇一啲超级英雄嘅作品咧，同以前我哋睇好唔同噶啦。以前我哋睇特摄片又好啊，或者睇漫画卡通又好啊，你真系觉得纯一个嘅 entertainment 嘅。而家咧，你睇超级英雄，佢都好 entertaining， 即系都系好有娱乐性。 有啲特技啊， 系，但系佢喺入面都想会带多一啲嘅信息，即系哪怕系讲紧一啲公民意识层面上面嘢又好啊，又或者系讲紧个人责任嘅又好啊，咁喺唔同嘅作品入面都会带出噶，例如话女权，以前你睇超级英雄可能纯粹就系睇话点样去打怪兽，点样对付坏人，但系你见而家佢讲紧就系、是、你就算系女仔，你都其实有能力嘅，唔好俾人睇死，亦都唔好俾人感觉就系话你只能够系依赖身边嘅人，你都有一个嘅自主权，你都能够独立嘅。咁你会见到哇呢一啲嘅 message， 尤其是喺漫画啊，跟住改编成为动画又好啊，电影又好，佢带出嚟嘅话，嗰、那个 impact 啊，即系用一好 soft 嘅手法去将一个咁 strong 嘅 message 系带出嚟，系更加能够影响到 接收嘅受众啦，系。 嗯，咁再加埋咧，又好似最近即系热播咗几个星期嘅 Marvel 队长咁样啦，其实喺网上都评价好两极嘅，有啲就会觉得啊，点解 Marvel 队长要揾个即系个样又唔系好标志嘅一个女星去担任呢一个角色咧？咁但系其实呢一套即系无论系选角啊或者佢嘅内容嘅话，其实都带出咗唔一定要跟随即系男性男权嘅嗰一套，因为以前嘅例如 Superwoman， 你见到即系无论系男仔定女仔都会觉得哇。好靓啊，好鍾意呢一个女性啊，同埋佢又会笑啦，又会觉得啊好亲切啦、啊。咁但係相反喺 Marvel 队长呢一套电影入面，你唔係好多机会见到笑，甚至係一啲网上改图呢係夹硬呢将啊 Marvel 队长呢由原本嗰啲酷样呢拉高佢嘅嘴角呢变成一个笑样。咁但係亦都唔可以因为咁样而即係反对会觉得有问题，因为呢一个就係佢自己嘅性格。咁所以唔一定即係除咗 Marvel 队长咁样即係一普通嘅女性样，即係一个技师都成为一个超级队长。我諗可能喺日常生活我哋即係身边遇咗其实都可能有好多超能力嘅人，唔係讲话佢哋嘅异能啦，就可能係我妈其实佢都好超能力㗎，佢打你到我养到我三字头都仲咁健康咁乖，咁同埋又打你到屋企井井有条。我哋唔可以话一啲异于常人嘅能力呢先至可以称呼为超能力，其实我哋身边呢都有呢一种比其他人更加优秀嘅能力，都唔可以系抹杀佢囉。 係，不过我首先平反少少先啦，因为头先你讲的确我都印象中呢嗰阵时候 Captain Marvel 上之前大家睇预告片呢、对于搵嚟嘅呢一位嘅女主角 Bri Larson 啊贝儿拿森。咁我记得当时大家睇预告片就觉得哇点解 cast 呢位嘅女演员呢、因为虽然你话 Captain Marvel 佢唔系一定系好似之前大家睇过 Black Widow 搵 Scarlett Johansson 啦、搵做呢个 Scarlet Witch 嘅就系 Elizabeth Olsen 啦、喂两位又性感 美人、 又甜个样系嘛，相比之下就有一个 contrast 喎，有个对比喎。咁但系正如头先阿 Winnie 有讲啦，因为 Captain Marvel 呢即系如果你睇完呢部戏之后你又明白佢喺入面系讲佢一个即系揸军事战机嘅女驾驶员，佢亦都可以话一个军人嚟嘅，所以某程度嚟讲佢系好硬正，都系想带出一样嘢，就系有时候系啦，我哋既定观念就系谂话 Superman 一定系靓仔啊 ，Ken Clark 个个都哇好靓仔，系仰望嘅、 嗯， 你唔会觉得 You can be Superman， 你可以成为 Superman， 冇人会咁样谂啊，因为离我哋好远嘛 ，Wonder Woman 个个都谂系啦 ，Gal Gadot 咪可以做到 Wonder Woman 咯，点、会系我先得噶，系咪先？咁但系某程度而家嚟讲就有时候你见佢哋 cast 啫。唔会再系用翻以前传统嗰啲，我整出嚟嘅 superhero 就系一定离我哋好远，一定系超级靓仔靓女，一个超级模范嘅一个完美外形咁样，都未必系咁样。虽然都有嘅，即系例如话你睇雷神啊、Thor 啊，你睇 Chris Evans 做 Captain America 嗰啲，咁嗰啲就系离我哋好远，但系因为本身喺嗰个角色嘅设计上面都系有啲唔同啊嘛。但系我认同阿 Winnie 头先最后尾有讲到一样嘢，就系好多时候我哋成日都谂。超级英雄永远都轮唔到我啦、但系的确可能你未必有超级嘅能力，但系要成为英雄未必系离你咁远，有时候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嘅本分，你可能就已经系你身边一啲人心目中嘅英雄嚟㗎啦。正如好似阿 Win 头先讲嘅话，可能喺佢心目中佢嘅父母就系啦，已经系。 系啊， 我希望我系啦。 希望喺你仔仔眼中你都系一个 superhero。 系啦，咁即系在于我眼里入面除咗头先阿 Win 你讲话屋企人之外啦，有某啲可能你曾经成长陪住你可能共度过一啲好艰难嘅时候，喺你觉得好困难好绝望嘅一刻，佢对你伸出援手，就算嗰个唔系你嘅屋企人，哪怕一个朋友，哪怕是一个的同事，甚至乎一个路人，即是我不知道 Winnie 有没有试过、可能在你最无助的时候个电话跌了，跟住呢银包又不见，就是想问人借个电话来打啫。当下有个人就借完电话俾你打之后仲同你讲就话 係 喎你咪冇钱搭车返屋企啊，我呢度有50蚊啦俾你袋住先啦，你返到屋企希望平安啦咁。喂咁呢一啲人就已经系你嗰个人生入面曾经出现过嘅 heroes 啊。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间过得好快啊，不知不觉之间又嚟到节目最后一部分啦。咁我哋就要开始面对我哋嘅人生两难题啦。 系啦，咁今晚我哋讲咗咁多超级英雄啦，不过英雄都有句说话叫做难过美人关啊嘛。 系， 咁就话说咧，就讲到乌加伦里咧，难得。自己一个去外国旅行， 难得一身好本领。 诶、哎，就唔系 情关始终闯不过。 系啦，就系、是、关于情关咁就因为话说咧，以你一个人去外国旅行嗰阵咧，见到咦呢、這个唔系我好中意嘅 A 女星咁样，咁然后亦奇怪嘅就系得佢自己一个旅行，隔篱又冇狗仔队，咁你就。鼓起勇气咁样， 陷阱嚟嘅呢啲好服， 同佢攀谈，即系以为嗰啲偷拍实录嗰啲。 我觉得好明显系咯，大家千祈嗱，真系坦白讲嗱，如果现实嘅环境发生嘅话咧，一个女仔坐喺度无所事事，跟住可以等人去搭讪嘅话咧，大家千祈唔好上吊 ，OK？ 讲定俾大家，只不过继续。 好，继续假设就冇呢啲咁嘅陷阱啦，咁、okay. 你就鼓起勇气同呢一位女星倾偈啦。 乜咁啱嘅？ 系唔会咁第一次见嘅大佬，即系但系呢个女。女星咧就系你即系仰慕咗好耐啦， 咁大家都可能香港人啊嘛， 系啦，咁就觉得 啱颈咯， 系啦，又系香港人，咁就不如相约大家一齐喺即系呢个外国一齐玩啦，咁就玩咗成日，大家都好尽兴啦， 仲肯同你一齐玩， 系啦，因为得佢自己一个，又咁啱见到你又系香港人， 咁我相信佢对我印象应该都唔差喎， 系啦，咁就玩到好尽兴噶啦，咁其实佢喺言谈入边都觉得，唉，咁多年嚟。啲美光灯照耀住自己，我都觉得好寂寞啊！你今晚 去你嗰度定去我嗰度啊？咁 陪我啊！ 系 嗱，冇讲到究竟会系去你度定我度，但系可唔可以？ 我以为个两个系究竟系去佢嗰度定去我嗰度添。我、oh, sorry 就陪我 ，OK 唔好意思。 系啦， 我谂前咗一步，唔好意思。 谂多咗啦，系啦，咁佢就讲咗句：究竟你今晚可唔可以陪我？但系。 系成人之美啊嘛， 系啦，你唔好唔记得，你屋企仲有个娇妻等你，系啦、 哦 okay ， 但系你又见到佢个神情咁落寞， 嗯， 又好似千载难逢咁样，去定唔去好呢？ 喂，其实我话俾你知啊，如果假设嘅设定咧，我系一个有妇之夫， 嗯， 咁咧我去到外国旅行嘅时候。咁遇上就算嗰个唔好话女性啦，稍微有几分知识咁样样啊，你同佢玩咗一日喎、哦。你嗰下已经系踩咗落个陷阱嗰度㗎啦。 即系你已经假设系一个陷阱。 你九成我话俾你知你九成啊你系唔使諗啊系一定会留低陪佢啦。你系希望有下文发生㗎、啊、你唔好自欺欺人啦、啊。如果你系真系唔想有嘢发生嘅话呢、 嗯、 一开始嘅时候你就唔会同佢去玩囉。嗱你仰慕嗰个人你想同佢影下相你想同佢 say 个 hello, 你想同佢握下手咁样呢 ,ok 嘅。但系当你去到进一步大家又玩一日又呢样嗰样嘅话呢嗱咁我就觉得点都会有啲遐想㗎啦。嗱但系嗰下都未致命嘅因为真系学你话斋去到最后尾嗰一个即系能唔能够悬崖勒马位呢都系取决于就系当佢真系邀请到话不如今晚你陪我过一晚啦、啊。 嗯。 嗱我相信大家成年人唔好同我讲话即系大家听下歌啊饮下咖啡啊。 熟悉长谈啊。 就唔好讲呢啲啦。即系通常你如果尤其是下、啊、有个女性咁样 imply, 真系女性喎、啊 嗯。 男性就唔会咁样去 flirt 一个人嘅。 哇成件事都好 唔同。一定系女性主导因为一个女性如果佢真係即係有时候你睇劇集都睇好多啦当一个男仔哪怕嗰个系唔系情人都好啦送到你屋企楼下跟住同你讲就话系、哎、你想唔想嚟饮杯嘢、啊、 有杯咖啡 喂咁呢一个系一个 signal 嚟㗎嘛系咪先咁你諗下如果你应承得嘅话呢某程度嚟讲就你希望有嘢发生囉嗱所以如果你问我嘅话呢我系唔会将自己放喺个咁嘅 temptation 嘅， 系嘛？系咪因为即系你知道乌斯拉而家系听紧呢一个节目？ 唔系，其实我真系同好多朋友都讲过， 系 即系我甚至乎咧，我有好多男仔朋友咧，又或者女仔朋友都曾经问过我嘅，即系相类近嘅问题啦。咁、 嗯、 有一啲人咧，甚至同我讲就话，喂，我对我嘅自制能力咧好有信心，就算啊，我真系想去。 陪佢都只是弹下吉他唱下歌 同埋倾偈嘅啫。 系 咁嗱，我先唔好讲话你嘅自制能力系唔系真系咁强。 我只会讲一样就系话，你有冇必要将你自己放喺一个咁样嘅试探入面先？ 嗯， 因为系冇必要啊嘛。即系你如果放喺个试探入边，的确你有机会咧系唔会失手，但系亦都有机会失手嘛。但系如果你一开始嘅时候你唔将自己放喺一个咁嘅试探位置嘅话咧，你系冇可能会失手啊。 系 咁，所以咧，你问我呢个假设性嘅问题咧，我好早之前已经系即系谂过好多次，亦都同好多人分享过，就系咧，如果我稍为知道啊，嗱，前提就系我系知道我自己有老婆，我爱我老婆先啦，唔爱就另外一件事啦。OK， 我爱我老婆先啦。OK， 咁系咁嘅前提情况底下咧。当个女仔佢一咁样问嘅话呢，你就会唔好意思，我有老婆㗎啦。咁你搵我倾偈我好开心。因为咁啦，听日你起咗身之后你再 call 我哋再睇下安排啲咩节目一起玩。我觉得咁样已经系最极限㗎啦。 係咁，其实你所讲嘅嗰个试探呢，系一个即系道德上究竟会唔会对唔住自己嘅老婆。咁但系如果假设哇嗰、那个女性好好同你讲冇手未跟嘅、嗯、我哋只系喺我哋嘅故事就喺呢一个外国小镇嗰度完结咗，我哋之后喺香港系唔会再见面。咁而你亦都觉得嗯我唔会，即系当然就唔会将呢件事话俾老婆听，其实老婆佢系永远唔会知道件事，佢又唔会有损失。 係 啦，即系唔会有损失嘅话，其实呢、這、一个好似对大家都冇损失 咁。其实呢、這个系㗎，好多我身边嘅朋友都觉得嗱，一系就咁囉，你偷食咗之后你永世作为一个嘅大患瞒住，唔好俾你老婆 收埋棺材到啦。 係呀，咁你就真系自己加埋自己话冇发生过任何嘢呀。嗱咁样样嘅话，咁就真系吹你唔涨嘅。你如果你问我嘅话，但系如果真系好直接坦白讲啊， 嗯， 如果一开始嘅时候呢，我接受呢个女仔嘅邀请，我同佢玩咗一日，去到一个阶段个女仔咁样样去引诱我嘅话呢，我谂我系好大机会失手嘅、哦，我真系好坦白讲， 其实系 我谂好多男性都会失手。如果佢同你讲就话我冇问题，我一定可以自己控制到自己嘅话咧，即系除非佢咁强嘅个人之处喺呢一方面，如果唔系，我觉得九成九都系自欺欺人嘅。所以我如果系我嘅话咧，我真系喺一开始嘅时候，我见到一个女性，我最多我真系现实入面我都真系发生嘅话，有个女仔可能几抢眼嘅，你系远远观望就算噶啦。跟住你 say hello， 可能大家对谈倾偈系好表面嘅， 嗯， 即系你唔可能再好深入去做啲乜嘢嘢。如果你再深入去做啲乜嘢嘢嘅话咧，某程度嚟讲就可能系开始俾自己踩入去某一个陷阱位嗰度咯。咁当然想唔想呢一样嘢发生嘅话，好取决于你自己嘅性格嘅。 系、哎、我谂，相信乌斯拉听到今集嘅节目，应该会觉得相当之安慰，佢可以安心去瞓觉啦。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